位于福临门稻花乡，正宗五常稻花乡大米。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冯骥才的散文《寄为君仪》。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臧燕燕的散文《黄河曲》的下半部分。 去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社长韦君仪先生的百年诞辰，著名作家冯骥才前几年曾经以《寄韦君仪》一文记述了作为编辑家的韦君仪对他的帮忙。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欣赏冯骥才的散文《寄韦君仪》。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977年春天，我认识了韦君仪。我真幸运，那时我刚刚把一只脚怯生生地踏在文学之路上，我对自己毫无把握。我想，如果我没有遇到韦君仪，我以后的文学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认识他几乎是一种命运。但是这之前的十年文革把我和他的历史全然隔开，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并不清楚他是谁，这便使我相当尴尬。当时李定欣和我把我们的长篇处女作《义和拳》的书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尽管我脑袋里有许多天真的幻想，但书稿一寄走便觉得希望落空，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公认的国家文学出版社，面对这块牌子谁会有太多的奢望。可是没过多久，当时的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作者书稿的编辑室小说北组的组长李景峰便表示对这部书稿的热情与主动，这一下使我和定兴差点成了一对范进。跟着出版社就把书稿打印成厚厚的上下两册征求意见本，分别在京津两地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那时的座谈常常是在作品出版之前，绝不是当下流行的一种炒作或造声势，而是为了尽量提高作品的出版质量。于是李景峰来到天津，还带来一个身材很矮的女同志，说她是社领导。当李景峰对我说出她的姓名时，那神气似乎等待着我的一番惊喜，但我却只是陌生又迟疑地朝她点头。我当时脸上的笑容肯定也很久，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文坛上的名气，并恨自己的无知。座谈会上我有些紧张，倒不是因为他是社领导，而是他几乎一言不发，我不知该怎么跟他说话。会后我请他们去吃饭，这顿饭的规格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1976年的大地震毁掉了我的家，我全家躲到朋友家的一间小屋里避难。在我的眼里，劝业场后门那家卖锅巴菜的街头小铺就是名店了，这家店一向屋小人多，很难争到一个凳子。我请韦君仪和李景峰站一个稍微松快的角落，守住小半张空桌子，然后去买牌排队自取饭食。这饭食无非是带汤的锅巴、热烧饼和酱牛肉。待我把这些东西端回来时，却见一位中年妇女正朝着韦君仪大喊大叫。原来韦君仪没留意坐在他占有的一张凳子上，这中年妇女很凶，叫喊时呲着长牙，青筋在太阳穴上直跳。韦君仪躲在一边不言不语，可他还是盛怒不息。韦君仪也不解释，瞪着圆圆一双小眼睛瞧着他，样子有点窝囊。有个汉子朝着不依不饶的女人说，你的凳子干嘛不拿着，放在那里谁不坐。 这店里的规矩是只要把凳子弄到手，排队取饭时便用手提着凳子或者顶在脑袋上。多亏这汉子的几句话，一碗水似的把这个女人的火气压住。我赶紧张罗着换个地方，依然没有凳子坐，站着把东西吃完，他们就要回北京了。这时韦君仪对我说的一句话，还叫你花了钱。这话虽短，甚至有点吞吞吐吐，却含着一种很恳切的谢意。他分明是那种羞于表达、不善言谈的人吧，这就使我更加尴尬和不安。多少天里一直埋怨自己，为什么把他们领到这种拥挤的小店不吃东西。使我最不忍的是他远远跑来站着吃了一顿饭，无端端受了那女人的训斥和恶气，还反过来对我诚恳的道谢。 不久我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借去修改这部书稿，住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那幢灰色而陈旧的办公大楼的顶层。出版社从全国各地借调来改稿的业余作者，每四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各自拥抱着一张办公桌，抽烟、喝水、写作，并把自己独有的烟味和身体气息浓浓地混在这小小空间里。有时从外边走进来，气味真有点噎人。我没改过一个章节，便交到李景峰那里，他处理过再交到韦君仪处。韦君仪是我的忠臣，我却很少见到他，大多都是经由李景峰间接听到韦君仪的意见。李景峰是个高个子的东北人，人很朴实，编辑功力很深，不善于开会发言，但爱聊天，说话到高兴时喜欢把裤腿往上一撸，手拍着白白的腿，笑嘻嘻地对我说，老太太又夸你了，说你有灵气，贼聪明。李景峰总是丝丝守护在他的作者一边，同忧同喜，这样的编辑已经不多见了。我完全感觉得到，只要他在韦君仪那里听到什么好话，便恨不得马上跑来告诉我。他每次说完准又要加上一句，别翘尾巴，你是家伙。我呢，就这样的接受和感受着这位责编美好又执着的情感。然而我每逢见到韦君仪，他却最多朝我点点头，与我擦肩而过，好像他并没有看过我的书稿。他走路时总是很快，嘴巴总是自言自语那样嗫嚅着，即使迎面是熟人也很少打招呼。可是一次他忽然把我叫去，他坐在那堆满书籍和稿件的书桌前，他天天肯定是从这些书稿中挖出一块桌面来工作的。这次他一反常态，滔滔不绝，他与我谈起对聂士成和马玉坤的看法，再谈我们这部小说人物的结构、人物的相互关系、史料的使用与虚构，还有我的一些语病。他令我惊讶不已，原来他对我们这部55万字的书稿的每个细节都看得入木三分。然后他从满桌书稿中间的盆地式的空间里抬起头对我说，除去那些语病必改，其余凡是你认为对的都可以不改。这时我第一次看见了他的笑容，一种温和的、满意的、欣赏的笑容，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笑容。随后他把书桌上一个白瓷笔筒底儿朝天地翻过来，笔筒里的东西哗的全翻在桌上，有铅笔头、圆珠笔芯、图钉、区别针、牙签、发卡、眼药水等等。他从这乱七八糟的东西间找到一个铁夹子，他把几页附加的纸夹在书稿上，叫我把书稿抱回去看。我回到四楼一看便惊呆了，这书稿上密密麻麻竟然写满他修改的字迹，有的地方用蓝色圆珠笔改过，再用红色圆珠笔改，然后用黑圆珠笔又改一遍。想想谁能为你的稿子付出这样的心血。那时我的工资还很低，还要分出一部分钱放在家，每天抽一包劣质而辣嘴的战斗牌烟卷，近两角钱，剩下的钱只能在出版社食堂里买那种5分钱一碗的炒菠菜。往往这种日子的一些细节刀刻一般记在心里，比如那位已故的曾与我同住一起的新疆作家沈凯，一天晚上他举着一个剥好的煮鸡蛋给我送来，上边还撒了一点盐，为了使我有劲熬夜。再比如朱春雨一次去赴宴，没忘了给我带回一块猪排骨，他用稿纸画了一个方碟子，下面写上冯骥才的晚餐，把猪排骨放在上面， 至今我仍然保存这张纸，上面还留着那块猪排骨的油渍。有一天李景峰跑来对我说，从今天起出版社给你一个月15块钱的饭费补助。每天5角钱，怎么会有这样天大的好事？李景峰笑道，这是老太太特批的，怕饿垮了你这个大个子。当时说的一句笑话，今天想起来我却认真地认为，我那时没被那几十万字累垮，肯定就有韦君仪的帮助与爱护了。我不止一次听到出版社的编辑们说，韦君仪在全社大会上说我是个人才，要重视和支持。然而我遇到他，他却依然若无其事，对我点点头，嘴里自言自语似的嗫嚅着，匆匆擦肩而过。可是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没有交流的接触方式，他不和我说话，但我知道我在他心里的位置。他是不是也知道我虽然没有任何表示，他在我心里却有个很神圣的位置？ 在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神灯前传》出版时，我去找他，请他为我写一篇序。我做好被回绝的准备，谁知他一听，眼睛明显的一亮，他点头应了，嘴巴又蠕动几下，不知说些什么。我请他写序完全是为了一种纪念，纪念他在我文字中所付出的母亲般的心血，还有那极其特别的从不交流却实实在在的情感。我想我的书打开时首先应该是他的名字，于是《神灯前传》这本书出版后第一页便是韦君仪写的序言祝红灯。在这篇序中依然是他惯常的对我的方式，朴素的近于平淡，没有着意的褒奖与过分的赞誉，更没有现在流行的广告式的语言，最多只是可见用功很勤，表现作者运用史料的能力和历史的观点都前进了，还有文尾处那句我祝愿他多方面的才能都能得到发挥。可是语言有时却奇特无比，别看这几句寻常话语，现在只要再读必定叫我一下子找回昨日那种默默又深深的感动。此后许多年里我与他很少见面，以前没有私人交往，后来也没有，但每当想起那段写作生涯，那种美好的感觉依然如初。我与他的联系方式却只是新年时寄一张贺卡，没有新书便寄一册，看上去更像学生对老师的一种含着谢意的汇报。他也不回信，我只是能够一本本收到他所有的新作。然而我非但不会觉得这种交流过于疏淡，反而更喜欢这种绵长与含蓄的方式，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人间的情感无需营造，存在的方式各不相同，灼热的激发未必能够持久，疏淡的方式往往使醇厚的内涵更加意味无穷。去年秋天，王蒙打来电话说京都文坛的一些朋友想聚会一下为老太太祝寿，但韦君仪本人因病住院不能来了。王蒙说他知道韦君仪曾经厚待于我，便通知我。王蒙也是个怀旧的人，我好像受到某种触动，忽然激动起来，在电话里大声说是啊是啊，一口气说出了许多往事。王蒙则用他惯常的玩笑话认真地说，你是不是写几句话传过来表个态，我替你宣读。我便立即写了一些话用传真传给王蒙，于是我第一次直露地把我对他的感情写出来。我满以为老太太总该明白我这份情谊了，但事后我知道老太太由于几次脑血管病发作，头脑已经不十分清楚了。瞧瞧，等到我想到对她直接表达的时候，事情又起了变化，依然是无法沟通。但转念又想，人生的事说明白也好不说明白也好，只要真真切切的在心里就好。 好了朋友们，冯骥才的散文即韦君仪我们欣赏完了。韦君仪女士原名魏真一，1917年生于北京，清华大学肄业，2002年去世。她出身富裕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富于才华且勤奋刻苦，后来成为作家和著名编辑家。韦君仪参加革命很早，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延安，历任中国青年总编辑、文艺学习主编、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社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文学期刊工作委员会主任。 他的文学创作有散文集《似水流年》，短篇小说集《女人集》，中篇小说集《老干部别传》，长篇小说《母与子》，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思痛录》和自传体小说《路杀的路》等。冯骥才的这篇回忆性散文记录了他作为编辑家识才爱才，甘愿为他人做嫁衣的风范。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张燕燕的散文《黄河曲》的下半部分。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天蓝云白柳绿水黄相间在天的尽头，真美真美呀，这就是祖国的黄河。我被黄河壮丽的景色深深地感动了，那震耳欲聋的声音不再使我怯懦，我觉得它忽而近忽而远，具有着那么鲜明的节奏，好像是在听一曲悲壮豪迈的歌。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你用不竭的黄水浇灌着祖国广阔无垠的沃土，哺育着我们世代勤劳勇敢的人民。黄河在你身上掺淌了我们祖先多少辛勤的汗水，正是他们战胜了洪水猛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使我们今天作为你的儿女而感到骄傲。黄河在你身上融合着我们父兄多少鲜血，使他们外遇强敌，内斗国贼，争自由，求解放，捍卫了民族的尊严。黄河呀，你从古流到今，曾为了民族的苦难而呜咽，为民族的屈辱而咆哮，为民族的光明前途而呐喊，并为民族的解放而欢歌。你表现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你蕴藏着中华民族不可阻挡的力量，你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回头望小张，他神情肃穆，正沉浸在一种无限神往的情感里，或许他也正想着我所想的一切吧。此时我恍然明白为什么小张说想家时也要到这里来的意思。是啊，不论你是谁，只要置身于黄河身边，怎么能不被它所感染、所激励，并为之所奋发呢？感受着黄河高尚的情操，领略着黄河博大的胸怀，我们自己显得多渺小啊！夜幕降临，皓月当空，黄河显得更壮丽了，光闪闪的，就好像巨龙活了起来。我们下了大坝，沿着大堤往回走，黄河就在我们脚边，我们和着它那越来越深沉的声响走着走着。从此我与黄河结成了好朋友，清晨在他那隆隆的歌声中醒来，投入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晚上 在他那沉沉的歌声中睡去，一觉安宁。有时想家了，也常常跑到他那儿去。黄河真不愧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分享我的快乐，分担我的忧愁，他给我以新的力量去迎接生活。四年后的一个春天，当我即将离开黄河的那几天里，白天的空暇，我和小张去看黄河。夜晚，两人对坐，默默地聆听着黄河的涛声，我心里充溢着恋恋不舍的深情。登城的晚上，我在站台上与送别的人们一一互道珍重，转身登上北去的火车。这时我才察觉半天不见了小张，我急忙从车窗里探出身子，在人群中搜寻。站台的铃声响了，正当我焦急之际，一个矮矮的身影跃上站台，正是小张。只见他气喘吁吁地跑来，列车已徐徐开动了。小张急忙说：“快接住袋子！”我连忙抓住他甩上来的袋子，往上一提，是一只水壶。小张随车边跑边说：“这里面是黄河的水，我刚灌来的。”下面的话我听不清了，借着站台的灯亮，我仿佛看到他眼里闪着泪光。忽然他跑着用双手搓起一个喇叭筒，向我大声喊道：“别忘了黄河！”我的眼睛湿润了，紧紧地抱着水壶。壶里的水在列车晃动时发出轻微的叮咚声，我的眼前又浮现出汹涌的黄河，耳边也回荡起激越的声响，时而平缓，时而悠扬，时而高亢。多么壮丽的交响曲呀！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旋律急转直上，气势磅礴。我猛地抬起头来，望着车厢壁上的播音器。啊，是黄河！ 好了，朋友们，张艳艳的散文《黄河曲》我们欣赏完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 从今天起，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草原那草原那我可爱的家乡，马背呀马背有生命的摇篮，你用圣洁的乳汁把